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锤打死奸渣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趁妖精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仆人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官，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城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波来浪歌手，是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难逃，女子是东欧西寄居的浪次的山东离人有小阳村，因为你家实在扣不住扣不拢，沈家军犯死意，与你犯死意偶伤神明，本来是一铺戏在巧女大嫂却神意不死，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神意当中总分半些过一次等，不知娘难，所以你家军伟大村子上想半头死家你沈亚军那行相满咱的兵力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第六棍有有面孔，谢谢吧，两条用美配在我心，一上第六棍有诡异如真都在跟他不得快去打你招呼，拉大拇指扎分两气，两梦飞兵头浪向脱头，你要个发走一根绑杆杆是几发走，身浪向上身在地扑灭，兄弟的余光长脸压力向出一根奶茶酒，火身在地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压进外住小阳村替娘板的，这边狗神压进醉不醉心里的浪住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外够的了，为啥与三娘子相反，因为神压进非是一个人光与一帮小弟兄与神一个人，大概一代非是以代替发证，他是以一个人做定期吃不死，你个爷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哥也一样几次，那么人家就这样我只有一个娘，那段时候生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的，所以你想想娘你这种外事够得了，一代过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哎呀，地上果然不得，这估计是个房子革命一刀相对与半刀太太忙得李江一杀没杀手，本来李江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旦是一眼再扣到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路道，哎呀那还人在打道理呀，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戴口弟从李湘一给追出来一个老婆，头发稀巴，面色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偷一背过一块，不得了不能再不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得了。 孙家进一口我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步，老娘还有住来的，老娘啊，老娘啊， 老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老他两只手碰了沈亚金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只面孔仔仔细细个人看，石头女子就来了，这边个老他眼当有眼里拉浪过。 沈亚金被娘面孔一看，还有没忘记手，晓得娘吃苦，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啊 啊！沈亚金哭了，沈亚金的两张眼睛，那个不光地带这种亮，眼睛动，哭起来眼泪也来得动。跟眼里滴滴答答滴答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到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呼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人啊门去那个帮谢弟兄爱于少年来家应，那真该吃不死，为啥你们打在我的门开了呢？哎呀呀，儿呀，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被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就是来压罪？ 让他听见你只要去行李都收账呀！要进抢过来拿你这个的米啊扎他一波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来他也伤心，你都自家过里不知的，收拾吧，不要其他你都收账噻，因为来他晓得你这个脾气，收账你啥看是铁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不上，那边再当为一位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女子金山金石五百板的人家马后子吧，所以求女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接啥都比你住钱，都比我沈家军还都比你住钱。 那他一天买你只能让都比我跟他喊龙饭，我呢说你只大家别人告诉我帮我一张饭纸，我今家吃他只不张，于是我有不张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然你只吃子那食场来的多，过来分过来，那么光只有在你只中手吃果实吃来子，如果中间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时呢让他等子一等折子一折，你都没有关照人家去那里等一等啊，让他不折身来大房间里，虽然让铺桌这样去拿出来一点铜头子撒火的卷， 那么隔离天好点让他中的时间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乡里天委外挪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卷泥给个有个女人因为个爹群是沈爷真多牙我的浪整况走不了让他让他一进佛所的账看了箱子让他再内扣再内中给他整你不肯弄他因为让他一个想法他时候你是这样的有一年汉年太高兴整个年龄我太幸福了我不知道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住女人走不我的同都之上和全收了让谁女子幸福的理好像你老夫妻两高的一旦了让谁理一样送你来他的电瓶一阵看了在那口不肯弄他军长实在不白放诺电瓶诺丹老师高的不能女子生压情归家里当诺丹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银子马地密所以诺丹屋里来多来银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的因为拉他以外何为一样睡你啥个睡你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再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人气过来带你上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的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里去给他下养成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时一百种地道家巴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自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介绍口到地当主带里向铁柱当中一座毡座毡座当中收一个箱盒挂过来谁啊走走各半年的给四别人谁是死高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街里向去过事啊我那个也在身子上子到地当里向来过账可当今天分了两杯随时站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不晓得家用家用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内动荡与佛空现今朝盘着了浪上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带个等两杂水主带浪向一来您身体扯起来忙正主带浪啪一动一杂水两根拉大五子带子举在里太当当啊举在旁边各等浪天收两个沙风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风一号二三两个人一声跌打几浪白带带不起站座当中走了浪张先生听几个声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带头一刻哼张先生写的问您的问沈家军是拉倒非是一个拉倒历经几次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他把你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拿地人支持来霸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够分了呗而且故障我一代跟你讲不能得了哎呦立上来让给你吃故事吃来可样子可得吃大家大了心脏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的难容翻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推过呢社会开了地人字中国哈丹法手一里挪吹体拉开来挪一张红字的伸手来让旁边写住里向挪五两零三年怎么挪张红字的掰一掰耍个杠就分挪一定头 两对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晓得人家就刚干。那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对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也有必须啊？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可少？那假使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乌噜不少的了，你肯当来妈妈好。所以不能把一定对头开的银子本，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弄子的把一把还一代抗大水之故嘎吃嘎来张作浪想离吃来傻娘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老子咬出来的哥哥啊，沈家军该咋睡提起来等你过来，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你是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杀你是来的，我来的，你还认识我老大吗？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大自街里之后，你个被小弟兄子还弄死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扶头扶头，你追那个杨盖蛋，我追我多么的四分恶劣，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也可说苦太繁华着，应该给他地当里来呗，晓得我为的小小为的瘦瘦，弄我在地当里向来过过江，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投币，我就来到你几时给你出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可么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信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可么我还来进来，我几乎体质没有来的，你不不信是拉倒，你不应该的呀，你想想可阿子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哥哥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哎， 沈家军这倒是本来提起来也看也在放走了，沈家军道理这你的个人为付出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哥哥，难道今天你才给他地当里来按你上个字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便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江先生这你的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往哪的听听，诺迪亚军队过来十二万口一口忙神眼睛身比一方这个来吧，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站，那还意思诺那来吧个么子，来吧么子么给他地当里再比那不够水，请来他比外地当里像几大，以为么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能来到，来百米了，往是我再想办法还，这点银子送不能，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切切吧，来到，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反手手，你脑子吧，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敢拿。 哎，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了， 哥哥张先生做你的泡沫皮刚五把子来哥哥大帅帅的，哎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嗯好啊，这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挪着来，张先生挪把银子抱在里睡，沈家军挪红子的卡开一口不少的了，实在不沈家军刚得没清楚五两银子余上个不晒出来，你挪银子 身边藏一趟哈，拿点钱往街高浪向一拐，对子张先生， 啊，真是便宜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便宜我给，给个老板娘家应的我，让我来让给他混口饭吃。 不要东讲，走了。三， 土袋浪跳下来， 走，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啦。马尼你马哈马作头诺个许多门诺大屋里诺的要全该不了娘乖家娘来去抱孩子吧。拉他一口马也不懂全将来当的分当他的那你了作头了谁来你少将户来个年子你沈家军该走不了娘听帮队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楼看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十二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呀我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的落地米他一代三百外加人家就落个手里想着跟你一波做的去摸一摸夸人家就落不做的摸夸之后来他非山和墨子两个的七百恰白至于老爹做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男子银长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我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人就农村里面在楼上在石叶子石干干用来他走着不年轻不压平走到三十六个大步挪一根坐头下一条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海拍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嘎的七海拍子那他带着你子恩啊为娘的周日一带十八辈子你与我拿到机房之战洗去姐妹 好哈哈哈哈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奴袋撒布八大金刚刚刚追到董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说子 这么啊老娘这个筛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你扣扣那盆子了山撒布马上搞的嘛后马死搞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儿啊这这吧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三分谁能卖了 为价三分就能卖了好优素老娘我走了走 挑这个带撒布像飞个一样忙正白驹的镇上下来近十三个人况沈家军几个火龙开 嗨没水吧大家听清我这人吧讨价五分外价三分就能没了 高浪下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班听那人也经常黑写得了一两个的不大体浪哈哈哈哈哈哈那他刚为靠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过一对口对口呢 沈亚军势力向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这两天一再出来一路黑一路奔来了提起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地我以为是起来从别浪向神一地从光江真浪向落日一百低高的后继呢谁要吃呗八台都走上一万十一台还要走几吃呗沈家军 那个头狼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狼想起来翘起个几十五趴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他五不杀子头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真光吃中饭，沈家军家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纱布嘛，确实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带分马腿。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纱布外的马服的？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个长动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也马里的纱布还马服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扎布，来到当当当当追到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人呢？就算你要扣陈家这个人没了，那么的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立挑这个的扎布两只脚在勾飞。你也马里杂布也厉害子功夫，再知道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里杂布，否则呢带也带。所以沈家军的带杂布一个带分马。现在沈家军想杂布分马，他外出去见娘吃饭，自个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杂布，那杂布马不得给，走来回一顿本本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他的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这样偶遇个大米空这气。现在独立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害马不高兴，害子挑子带纱布过来，在口前门的预定价，个定价叫中字价，上当是高，下当是相互地方，一般相互人上高呢。背也够个顶起，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到家米浪乡去搜去。弟弟嘞，还有啥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去娘米浪和各站遇个张米空见娘来吃饭。对，一阵一阵上家到家米浪，撒不得笑嘞。这家来个。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面呢有两根纱织，粗个模特是有弯那个纱织东东，这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成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子，唉，两大手让卡住，脑后是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去。奈了让啥后世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相互过来一个相个，叫天之一声命，后边气杂气，要想发动来，只要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目扬在。不知金家行里俺睡着几乎后世娘我背到行里去磕磕磕醉了多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吕，名字叫八姨，真让像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雷东呀，一个呢见你刘老板，还有人见你老刘，白玉的，大哥在海里刘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福海里刘八姨叫你刘伯比，我也啥个牛人，因为刘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动周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斗篷，李斗篷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哼，他是交际谁都好得了不得了，啊，原子那个同地也娘那死得无非啊，下对白不离的发生， 妹妹家不理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大两个老伯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不你我在一年当中挪个洋行当摩托东门开啪挪不人家一家去你要一个子多疼多发财了这一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上开地上还有十米走的都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大理不是盘玉首日五天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讲都是些事情谁也门上立谁也妈妈里讲一百开的周三年谁也但那吕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吕八一那叫吕伯皮但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退一人皮今天里呢我里想吃也带自个大龙里洋里去看看今天不知俺谁的叫猴子啊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向深浪向自天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是清也到中日家家头一人一人杀街的浪最狼来的沈亚军来让解密了立分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着吕伯玉米空了巴拉难的哈哈小他也没喝为得落起鱼去嘞一旦落鱼实在是沈亚军喝为了让一军一军最够了相近解密了沈亚军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二波么子就会因为沈家军的到时候我部队去拉一拉嘛在头时的通通在拉忙真子里波比米空狼插文章放屁后我不知道啥命原来是一个种子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狼给戏何事东沙西回会当我吕洞要米空啊为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给他真让抵达来做些啥啊倘是那我这科技我吕洞要这个什么方式啊呵呵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我们里向请来吃果子归来吃来那要试试我吕洞要的水的文章总督该死死过的呵呵正方屁嘛在啊这哦沈家军眼睛结成带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耳是谁是杀了那名空狼娘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要这样我去吃果子弄归去了我有那个帮你到海外来啊我吃子生意果子所以刚刚放出来那个也这样去吃果子心里想的果子哼但是沈亚军的长子刚不到来哄所以比得都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水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推起心里后悔后悔发誓来让带吕伯比去吕伯比一路勾来大神家就门地呵哦总之马扎布得命扎布吸了解迷了滚开只理想是滚开啊吕伯比气咋叫忙真扎布浪砰一阵解迷了这带扎布本来吸了解迷了逼了不得一张好浪荡好力气哪是人家军为力啊的沈家军像个带啥不我娘走走没辛苦不年提不压提走了不得一张铁道武力那个帮你势力大都然我吕伯马那张今天要打来对一对可吕伯要醉沈家军啪凑过来大力门两扎水一样南跑哟 那哈，那个穷剧火龙道向了哪吃饱了哪双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软包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 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等我旅途哈哈哈贴哈那一哈哈布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去寻找你与我们的收益被当差那个是三人的三余家的诺林八百现在你贴出来省家经济在撒波门旅波比这里的预算站里 那阿中志你要是要扣扣旅途要个事的 哈哈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诺两个么子来诺这个中志习不对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白大龙米啊虽然给他总是家家头那等的家里让像黑衣裳地里像几个猴子谁听得起来这来这你来别来杀 对对对杀杀 啊地里像抽动杀死手里像脑子钢棒必得如果不脑子门射释放来总之不上心不耐坚持你得罪这个吕洞要何事杀人吕洞要米空让我随手贴出来在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要个水的哗啦狮子用往嘴间一擦吕波比斗魂出身余量及三张于是个主队忙神要进对手总之你试试我们李东要睡得照当啪一柱子沈家军科技内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上一提雷波比一柱子弹空你一柱子弹空沈家军他都是忙正雷波比雨水老睡嘎子炸杀老 嘿 一来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也做中啊哇哇哇哇哇哇我的冤家都走沈家军里的一位分析不用出来这边给我用的三人上嘎一步吕伯比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的他走水抓了那吕伯比在雨水沈家军的他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只女光他一只女光靠了往声音才得不得吕伯比那米空浪向麻将开火里五个这女人侧子趁时来自国不比血哒啦哒啦的用不了沈家军这一只女光啊自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 来这 吕老板来砸！这让沈家军搬一个渔民车上来，沈家军吓得着，你一顾四十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给大雨水忙着吕伯一见敌人，扎一波扎楼，努力人打四二级的人一砸拎起，给他走水忙着吕伯一劈狗浪想扎一波，努吕伯一个人手里一举哗啦身体拔出来。离米阳里一个猴子冲浪吕老板来造来个温室够得得我你吕老板为了的照当给猴子手里像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着沈家军对狼枪一直哈问沈家军科技来钢棒对狼枪哈上来 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 你手里像举个吕伯比个人挪吕伯比个人忙正刚帮狼想烟上起了没好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都胖了都胖也看住吧。喂喂喂你哪能样子啊姐你看这个马大不中子你难看了女老板身上不会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女老板你放心啊马大不中去你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你说你像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爷经连发下浪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直看到神爷经一口哦哟金刚扫地刚刚停浪一来下浪啊佛爷经 哈哈你慢慢叫嘿 我手里像吕伯的年连发下忙我就走过去没哈一边在忙着吕伯的战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老辈高浪向来来往往人一口勾勾心里向靠啊这年头来吕伯比一张字是他的诗蹲了给他背对的身上张牙舞爪杀人个盘来今朝盘到沈家境呵呵不行但你出去我们来兜吃两句三希望阿姨上杨丽的后期打高档机看的年吕伯比都吃两只三五但是谁拉各个人逛打龙米杨丽张望最大拳头一口二三可张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非是一个男的神秘一人那让给他白天的身上你使用一兵同俘虏一百里服个人当那个是五百个词力的代身今天你来呗发射线去得代理可不真正他在对上总统那龙方他在的我来走车口一米走红米我来走盘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当来夫人当夫人当月我还光给别当啊夫人当给个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领来被夫人的来得来你那边东西啊哦我现在二一带撒布贴来狐狸的好几道啊再别听我我带撒布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一天本来一手是摩地上挺寒冷所以一个在狐狸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撒布贴了狐狸王是腾做的一个嘛连起我带撒布贴单给他简历了放在人家的身边沈家军两只手扎了吕伯比带着李杨丽回到后子口来军接城姚堂你们来啊看看沈家堂大伯们在那里啊支起来的啊你来吕嘛分人在那你吕来的所以刚刚得的没得这些东西在为啥口命哎哎那你吕来的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原话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打罪向后射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站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比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死高行一天后几个必得哈的家狗过了 那一代人我们的放我来立个女人俩里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边不要动不动不动不不动不阻止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以来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你们理出来松阴之理我也得上个点理但你李兰被踩起来 从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谁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咬他卖谁吧他动手我就打 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夫人的呢，是所以都在呢，你嘛别同去。这个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当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马啥不？你看马啥不？可以。哎，想嘛，一周年的，吕老板生意做的较多，那个从啥不一副是懂的，马那个不，还给，至少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袋子呢，我那个啥不贴了屋里，虽然现在把那连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把你发发礼物了，是看国家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大步，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大步，开开心，发发礼物吧。沈咬金一听，礼貌一直眼睛一累，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你，五斤人吧。如今临财富买，要买要一块出。 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起你现在门子不走，就做批发的，要一台去。刘老板，这个我做服了制的，来了哈。 你服没？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好吧，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打，我只梦见让汤没让过来。唉，但是眼睛看看。再就是个有点势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打不过，有事难就惊后，唐师傅嘛，你也看的呀。可是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大，你你来北有的正经在马里啊？哎，这个弟弟可是不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沈老大。你个草布忙上高的你那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家忙就你的，当地扛。 他搞外加一口子水，跟那几个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嘛？ 那是就帮自个两百了，当地是反动搞。看看没看没看，昨天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不也不要得给我动手买还给，这个是难打难听啊！是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九的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包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完，那我手比不难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嘛三十，三十个嘛九的，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你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是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是沈家军要靠， 这一家不分是。银子收回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头一扛，带吕伯伯扣扣，骗你哩！ 哎呦，我这种比你好真伤心失恋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到地里乡去，这样就说， 两后子过来，跟他作对一场，父子的眼睛火起，脚踏我背，宁可的打他无心，心里想这你的吕伯伯。是呀的人沈家军自个想想看，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站住，我把你好友一比呀、啊、 比作什么？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硬。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啊、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我、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你们走上。 参见状元部， 看你更换。 是。 不见人跪着接我哇、啊、 贤婿啊，你做主管了，老沈我给你。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让女儿给你带跪了吧。 小姐请起。 哎呦，贤婿快恩，贤婿快恩哦。 啊！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哟、哦！ 贤婿啊，你做官就做着官，我是要扮着画廊试探我母女啊！我把你这个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哦，贤婿做主管，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多亏小姐赐我银两，我还要一些你的大恩呐。 我话还要谢我呀、啊？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 哎，姐，夫妻两个还客气什么事呢？后堂摆宴。大家同饮那请。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 哦。贤婿呀、啊，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顶不了他。 哎呦， 怪人呐、啊。这个老家人跟随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请他起来吧。 若不是小姐相亲，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三天三夜。 哎呀， 起来。 哦，多谢姑爷，多谢小姐哟。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赵郎，随我来。 赵郎，随我来。 听众朋友，再会。 Thank you. Thank you.